哇，听落咧都真系好似几神奇下噶喎 吓！系啊，我最初学时都系有同一感觉，哇，太过神奇啦，真系好呢个好真系好宝贵嘅一个技术嚟嘅。 系咪当初 Edmund Sir 你点样去发现呢一样嘢嘅咧？即系你又点样成为你个即系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情绪急救师咧？都想听下你嘅。 啊，两样嘢啦，就做情绪急救咧，或者做情绪辅导啊、心理辅导咧，已经做咗好多年时间啦。嗰时都系用一啲。即系点啊？好传统嘅方式去做辅导啦，都系面谈啊、倾啊、讲啊，或者用个认知啊、行为啲方法啦，咁样。咁就总系觉得咧，唔够啊，唔够快。咁就都开始咧去揾一啲更加快嘅方法啦。咁喺2006年嗰年咧，就真系有一个好奇妙嘅经历咧，就有一位美国嚟嘅朋友啦。咁佢系一个即系点啊，华籍嘅美国人嚟嘅。咁就咁佢同佢相遇啊，倾开偈啊。我都是做心理輔導的，咁佢又話啊，我喺美國咧就有一套咧，就美國人發明嘅，其實就我哋中國人嘅嘢嚟嘅，就話呢個即係 EFT 啦，咁樣咁就即係見到佢即係啲點啊，好犀利啊，咁樣咁好有緣分咧，佢就教咗我呢套嘅方法嚇，咁就咁佢教我嗰時候咧就係完全就係用美國式嗰套嘅，即係原創過嗰套嚟嘅。咁教咗我之後咧，咁我咪梗喺我嘅客人嗰度咧就去嘗試啦嚇。咁自己親戚朋友自己都要試嘅，我一定自己試完都係得嘅掂嘅，咁先至會出街幫人噶嘛。咁啊就咁啊，發覺真係得啦咁啊，咁啊於是咧就漸漸咧就覺得咧就嚇可能即係可以嘅話，點解唔將佢即係完完全全將佢本地化咧嚇本土化或者中國化咧咁樣？咁於是就揾啲中醫咧同佢一齊研究啦，邊個位係叫咩叫做乜嘢穴位嚇、通常有啲乜嘢嘅功效嘅嗰個穴位，咁、okay. 就咁啊咁於是咧，我將呢啲所有嘅穴位咧就將佢。編做咧就唔用佢啲英文字母嘅編排啦，就用翻有兩個方法，一個咧就普通人乜都唔使理嘅，總之眉頭啊、眼角啊、 簡單啲嘅 下嚇，呢、這個就個個都知道人中就用翻人中啦，或者唇下咁樣，呢、這個有一套方法。另一個咧就係、是、技術性啲嘅，就呢句叫攢竹穴啦，嚇呢、這個童子苗啦，嚇呢、這個承泣啦、人中啦、承漿啦、百會啦，嚇咁就配合翻佢咯，嚇咁啊。就即系即系真系将佢地道中国化啦。咁啊，所以一路用，咁啊就用到而家啦。 对于你嚟讲咧，你觉得帮咗你啲乜嘢啊？ 嗱，对我自己帮助都好大噶。因为始终我哋喺工作度咧都有好多嘅压力啦，我自己都会做啦吓。咁啊就 尤其是面对好负面嘅 client 嚟到啦吓。 同埋做完我每做完自己嗰个嘅即係个案啦，喺我嘅工作室里面呢，我就会啲嘛完咗之后我都会同自己清洗一下啦，咁、其中一个方法呢都系同自己敲下。咁、自己呢都会敲下，其中一种嘅清洗方法之一啦。咁就咁如果遇到一啲嘅难题啊、压力啊咁样，我就会好似头先讲个示范咁样啦，我入返嗰个事嘅状态里面。去感受翻嗰种嘅感觉啊，自己评估系几多分，咁然后自己嚟敲，咁啊好快自己同自己敲咧，咁啊5分钟10分钟之内，已经明显见到效果嚟嘅，咁啊慢慢咧系佢会真系淡嘅喎。我又好清楚，我又记得嗰件事喎， 系啊， 咁佢会个感觉就会淡咗，即系话嗰记忆同埋嗰个情绪咧，本来系。缠绕埋一齐嘅，而家就点啊？ 忽然间觉得咧， 分开咗， 失恋几好用，多唔多呢啲人嚟揾你嘅？ 乜嘢人都有，男女都有，即系乜嘢情况都有，咁啊，所以就我会睇翻佢嘅情况，就用唔同嘅方法啦。 好似咧嗰啲咧无痛失恋嗰啲 friend 嚟嘅，即系佢譬如话未有啲人想，譬如话要一杯忘情水咁样嘅。系啊，即系当你去即系冇咗伴侣啦，又或者系悲伤啦，点样样都会好。嗰碗好似一碗萬婆汤嘅感觉啊，吓，即系可唔可以咁样去形容咧？定系个分别喺边一度咧？ 其实唔使，即系一般人唔使理咁多嘢，简单就好似头先嗰五个位吓，虽然唔系全套 啦， 都会有一个嘅感觉嘅。 O K 吓，即系个分别就系你唔会唔记得咗呢一个人， 你会记得嘅， 你都会记得 记得嘅吓，因为冇消减你嘅记忆，亦都唔系洗脑， 系啦，只不过系将个情绪咧，令到佢释放咗，令到你嘅嗰种伤痛嗰种嘅激 动减低咗。 系啊，嗱，好明显我哋都会测试翻嘅。嗱，我举个例子啦，咁啊就我喺四川汶川大地震嗰时候咧，就帮过一啲嘅即系灾民咧，系做一啲嘅处理嘅吓。咁啊就佢哋嚟讲咧，即系经历个咁大嘅创伤，系咪啊？咁啊，家人又过身啊，屋又冇咗啊，咁样 乜都冇晒啦，将来都冇埋。 咁零八年可能大家睇电视都好清楚嗰段嘅情况啦。咁我帮佢处理嘅时候咧，处理完咗之后咧，我譬如最初问翻佢啊，你个系乜嘢感觉最强啊？啊，悲伤啦，个悲痛，个悲痛系几多分啊？十分噶啦，一定。咁同佢咧就做完之后咧去到几多分啊？三分。都好好噶咯，即系因为我最多你一个钟头之内要处理噶啦，处理完噶啦，因为要下位嘛。 系啊， 咁啊就咁我就会测试啦。除咗要佢再回想翻佢譬如话佢系有一位就妈咪过身嘅，妈咪过身吓，咁啊就再谂翻妈咪啦，感觉咧佢就话俾阿李老师都系个感觉三分，个原来个悲伤。好啦，咁啊。攞翻佢啲遗物出嚟睇下啦， 系嘛？ 系啊，咁啊，相片啦，用过嘅嘢睇翻张相啦，佢嘅感觉点啊？三分，好啦，咁啊，我最感受就好深咧，就点咧？因为佢喺农村啊，咁佢哋嗰个即系点啊？离世嘅亲人咧，就系葬喺附近嘅啫， 去个墓地嗰度， 墓嗰度啊，对住个墓碑，你再感受一下。或者嗌返媽咪啊揸住佢啲相片啊或者佢啲遺物呢個感覺係點樣啦。李老師三分都係。 但係呢我有個疑惑嘅。咁嗰啲嘅人會唔會呢連感情都冇咗㗎。即係或者係啲感情。因为有时候我哋情绪入面可能都牵涉到爱有一啲正面嘅感情同感受喺度嘅。呢啲位置会唔会都話即係我唔知道会消失咗啊会淡咗啊定係会点样呢 正如头先所讲啦即係佢嘅记忆系冇消减到㗎。 咁 即係话呢仍然呢都可以用一个平静嘅心境去继续悼念佢离开嘅亲人。 所以主要都系处理负面嘅情绪系咪我哋当我哋做嘅时候需唔需要好集中于去我哋要知道嗰一个情绪系负面嘅情绪。 其实任何情绪都得嘅。 任何情绪都得嘅。 咁就过去嚟讲呢就係通常呢就无论佢係八分九分十分都好啦。通常呢帮佢处理到三分四分呢通常好多俾我嘅反应呢都话够啦。 係咪 呀够啦。 即係佢会自己识得喊停嘅。 係呀係呀。 即係佢未必需要去到零分咁样嘅。 当然我会再问啦需唔需要再处理特别系嚟到治疗室嗰啲个案通常我都问啦需唔需要再处理再个低啲又仲有时间剩㗎嘛。咁啊通常哎都够啦。即係好多时候呢即係再事后倾返起呢就好多时呢佢仲想保留返两三分个感觉呢好似仲有即係实在嘢去。 有渣奶。 悼念係呀悼念返佢嘅亲人。因为两三分已经好舒服佢喺佢而家状态里面佢完全 可以接受得到呢样嘢可以处理得到可以面对到 系啊系啊，佢唔辛苦啦， 系啦，咗啦， 系啦，佢又好舒服啊，好平静啊，可以瞓觉啊，可以继续食嘢啊，专注喺佢嘅工作读书嗰度啊，咁啊，即系剩翻两三分由佢啦，咁好多事，咁当然我哋尊重翻对方个意愿啦，咁两三分咪停咗咯，咁呢两三分就一路保留喺佢嗰个嘅。心里边。 心入边。 是 啦。哦 ,ok, 哦几得意嘅。 唔系个个要求去到零分㗎。咁啊就边啲人会去到真得出想话去到一分零分呢就系有啲仇恨嗰啲就会啦。 哦系嘛。 系啊。 即系我唔想 即系。我唔想佢喺我呢度。 我有时怨恨系一件好痛苦嘅事嚟。 系啊系啊。 即系何必要去恨何必要去怨何必要去助咒或者系去用个心要伤害对方或者觉得被伤害呢。 所以一啲啲人囉。咁就咁可唔可以得呢睇下做唔做睇喺特定的时间里面看看是不是可以继续可以做到因为由四分三分两分这逐分呢就是用的时间多一点的。 是不是去到最底即是要将它连根拔的时候其实 相对的时间耐一点 的。 如果你由高分九分十分呢你做即是减三分四分是很容易的。 挺有趣的这个 人。很容易的。 Okay, 我刚才听到呢即是你会去内地嗰度呢去做一啲都系情绪急救嘅工作嘅。 做情緒急救啦，就同埋咧就係、是、主要，其實我主要想去做培訓嘅，我主力唔係做 case 嘅， 嚇、 啊，只係我去到嗰時就順便做埋咯， 哦、 做埋咯，咁啊，通內地嘅朋友通常就會揾啲最近嘅個案俾我去跟咯。 譬如我聽到咧，你去做汶川大地震啦嗰度啦，係一啲嘅義工服務定係點樣樣嘅？ 純義務噶， 純義務嘅。其實可唔可以都因為都好少聽到咧，會有人幫佢哋去做一啲情緒急救。我知道香港有一啲嘅機構咧，如果香港有災難發生咁樣樣，因為我以前都有上過，就係紅十字會啊，例如啊我應該都仲有其他嗰啲，咁佢哋會係有一隊心理急救支援。咁嘅 team 会去出动嘅，你哋系咪都系类似呢啲咁样嘅 team 定系点样噶？ 当零八年嗰时候咧，香港系完全冇嘅吓，咁啊就当时我系同埋一啲嘅朋友啦、 嗯， 包括有啲社工啊，或者有啲嘅即系志愿者咧，咁啊就一齐去汶川啦 吓， 咁啊就咁而且一路咧大家去咗好多次啦，咁当中咧有几位朋友继续有心咧，继续都会系即系点啊？即系去灾区啦，咁啊亦都组织一个会啦，咁头先我你听你会可能系同一个会都未定啦 吓，系啊系啊， 咁佢哋会继续去啊，咁我亦都有阵时。我时间方便，我都自己会再组队去灾区嘅。 系嗰度嘅状况，可唔可以讲一讲？即系嗰个嘅状况系点？因为我哋可能好难想象喺大陆，佢哋嗱，即首先咧，大陆嘅心理治疗同心理辅导咧，同香港可能都已经有啲分别噶啦。吓，即系佢哋当然会做一啲心理上面嘅嘢啦。咁但系就即系，譬如正等于社工啫嘛，即系佢哋做嘅会有一啲唔同嘅。 完全不同。 大陆会是怎样的、 他们通常呢就去到灾民道呢就第一件事呢就是我是边个边个边个单位啊来做些什么东西跟着就填表填表。 哦、 填完之后呢 填表那些是普通行政东西来的。 填表啊，就去评估你而家嗰个情况啊、状态系啲乜嘢，多数系用填表嘅方式开始先嘅。 系、 okay. 填完之后咧，咁啊就佢咪讲一讲解释俾你听，你而家点样咁，你就要啲点啦。 哦， 咁啊走咗啦。 吓，即系佢就望住嗰份表嘅啫，即系佢唔系同你倾偈嘅。即系望住嗰份表倾。 有啲好人啲同你倾下啦，吓咁啊就咁啊就而有啲直情两极端啦。填完表之后就走咗去，只有攞啲表里边嘅资料我哋做研究， 哦， 做调查吓，所以曾经有一啲嘅灾区嘅某部分嘅地区嘅灾民咧，咁喺佢哋嘅帐篷啊或者系一啲板房区里边咧，佢哋贴出三防啊， 即系乜嘢咧？ 防火 系 防盗 系 防心理咨询师 吓，真噶 系啊？ 点解啊？ 因为俾好即系全国各地啊，唔同嘅省市啊，都有唔同嘅单位啊、大学啊，去灾区度同啲灾民咧就话做心理咨询啊嘛。 其实只系攞数据， 好多攞数据啦， 唔系真系去同佢哋做心理咨询同治疗咁样嘅。 有啲系啦，咁有啲都会同佢讲嘅吓。咁讲咧，我觉得系教导咯。 是教育佢，唔系辅导佢。 系啊，教育系啊，教导佢啦。甚至无系最多咧，我觉得咧就系、是、系一个 motivation 嚟嘅。系啦，你哋要坚持啊，你哋要振作啊，吓得噶啦，即系国家会支持你噶咁样样。咁呢啲系咪属于辅导咧？咁样即系、 okay. 即系喺个定义上，我会觉得唔系咯。 有可能有反效果噶噃。即系你纯粹净系讲呢啲说话嘅时候，因为当佢如果佢根本觉得自己支持唔到你呢堆说话，就只不过系一堆我听落去哽咽嘅东西咯。 所以 即系等于 系啦，所以嘅有三防就咁解咯，第三防就防心理咨询师咯。 同埋如果咁多嘅话，都几 disturbing 嘅。其实好多嘅，其实系骚扰嚟嘅，系一个 系咯，好骚扰，好痛苦。 所以我零八年地震之后，你已经去咧头一段时间，我哋系好受欢迎噶。特别听到我哋香港嚟嘅咧，就真系啊，即系佢哋个，即系特别佢哋嘅，即系当地嘅民众啊，系即系好豪迈啊，好好客噶嘛。咁啊，好受欢迎嘅。咁后尾咧，开始听到话啊，就系、是、做咩啊？心理咨询啊，咁样样。咁已经撒手零头噶啦，已经 就唔想要你哋过嚟。 系啊，倾都唔想你同你倾噶啦，已经吓。咁啊，好彩我哋，我哋系香港嚟嘅吓。咁啊，就嚟探望大家咁样吓。咁啊，就咁啊，好彩啦。 接受到高啲嘅。 又见到我哋喺香港嚟嘅，有山长水远啊，咁啊，觉得好有心啊，咁样就咁啊，我哋又开始时都对佢做一啲探。房嘅啫，咁啊，咁啊，探访过程当中，我哋睇下有冇需要咧做介入啦。 係有介入，我哋先至會再即係同佢去介紹啊，有個方法會係可能會幫到而家你嗰個面對嗰個情緒上嚇、你即係話如果要即係點啊記掛親人啊嚇，而家係辛苦嘅方式去記掛啊，其實另一個選擇就係、是。舒服地去記掛咯，咁啊，俾佢選擇咯，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幫佢將一啲太辛苦嘅情緒，減緩咗佢先，令到佢嗰個內在嘅痛苦，起碼冇咁糾結啦、鬱結啦，或者係冇咁煎熬啦，可以咁樣講。 係啊，係啊， 嚇！咁如果咁聽落，其實即係我都唔。即系唔知道原来要三房要防埋心理咨询师呢下，我觉得好大好大镬，应该系救，即系可以帮到佢，唔好话救佢啦，可以帮到佢。佢即系你讲到灾区咧，其实佢哋最需要嘅就系心理支援啊嘛，即系除咗身体之外啦，物资当然重要啦，即系正等于我哋生活所需嘅时候。我哋需要食饭、瞓觉，即系有地方食，有瓦遮头，系嘛，可以。感觉到安全的、而是可以有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去面对将来的、而最后那个才是即是前面那些是基本，最后心理这样东西才是可以持续到他的将来， 是啊， 是啊，而这个好像、他们的人会不会 很绝望还是怎样的、 他们、慢慢会将他压抑了的， 是不是、你会觉得是压抑了的， 压抑了的， 是啊，你会见到有没有什么 case 是即是那些状况你觉得 很印象深刻 的？我去做的时候通常呢就是已经是即是他刚刚震完之后呢一段时间呢他的情绪呢、就都是很大的。 是。 咁啊，就處理咗，我哋處理幾多就得幾多，咁解啦，咁樣。咁、後期去到嘅時候咧、基本上咧就係佢哋咧就都要即係點啊，要都過翻正常嘅生活啦。 即係你哋隔咗一段時間會再過去嘅，定係喺即係 慢慢我會少噶啦， 慢慢少咁樣。 頭嗰三年四年我都有去噶。 哦，都是做他们同一班人定是不同的人的？ 我次次去都未必同一班人，有时同有时不同，因为大家都是义工来的嘛。 是 的，还有呢、我们去的时候呢就多数去不同的地点的、所以来说呢、相同的地点去回呢再找回、他们的即是怎样问回他们呢就不是太多。通常呢我们就会抽样打回电话问回他们的状况。 OK。 回来都是好的。特别是呢有些是重复去回那个村落那里找回他当时那些，我们看回呢他们那个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是吗？OK。 就 是他们持续得到那种可能即系淡化咗嗰种嘅，或者系减轻咗嘅悲伤咁样， 直头系纾解咗出嚟， 纾解咗嘅， 纾解咗出嚟，吓吓个记忆喺度，啊嗰、那个感觉舒服。 O K， 咁好好吓 吓， 咁而除咗喺灾区入边啦，即系譬如话你见到，仲冇见到一有啲乜嘢令到你即系作为一个香港人去到，你觉得印象好深刻噶？ 深刻啊，都有好多啦。例如有一次啦，就去到灾区某一间学校嗰度啦，系嗰学校冧咗噶，吓咁啊，嗰度啲家长咧就为咗佢哋嗰啲小朋友，即系冧落嚟砸亲而离世嘅，喺做一个嘅葬礼啊，吓几百人做一个葬礼。你想想个环境几百人一起做，一起喊，一起的哀，即是后面的 哀号， 哀恶，哀恶，哀号，跟住好多花牌花篮，跟住呢就好多烟的烟味。你说那种情景呢，其实我去到我都觉得啊，这里都好像有些即是那种，即是整个气氛是好多影响埋自己。 绝对是，即是这么多人、几百个、小朋友还要是你想想。 咁就每个家长呢就捧住佢咩呀那个小朋友那张大头相出来。小朋友好得意的，好趣致的。咁就咩喊到肥啲肥呢，咁就咩喊都有佢喊㗎。咁我哋呢就、我哋就被邀请去呢就係即係点呀驻场嘅即係心理急救啦。咁就去到嗰时候呢，咁就有佢喊。咁我哋咩时候介入呢，就已经喊到呢就失咗常态呀。譬如话呢係 碌落地下， 嗯， 啊，两个人喊到哇声沙力力力竭啦，咁样样， 或者系失控啦，已经系。 系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就我哋香港另一队啦，另外有当地嘅医疗队啦， 嗯， 啊，当地医疗队就好简单嘅，吓佢哋嘅急救方式就系将嗰啲葡萄糖水啊， 又丢 灌佢饮。 哦，点解要饮葡萄糖水啊？ 葡萄糖即时个能量饮咗落个身体度，即时可以有啲嘅舒缓嘅。 我系噶， 系啊 ，OK， 系 啊，咁啊， 即系保抗力啲 friend 嚟嘅。 啊，佢啲系直头系佢医院用嗰种嘅葡萄水嚟噶。 OK， 系 啊，咁啊就啊直头咧戒开佢，咁啊就倒佢就俾个灾民灌佢饮噶啦。啊，咁我哋唔同啦，我哋就同佢做啦。咁其中一个最深刻印象咧，就两个老人家，大概五六十岁啦，我谂。有好难睇到佢哋几多岁，因为佢哋通常咧喺皮肤上咧都觉得年纪通常都估佢比较老啲嘅吓，咁我谂系50岁左右啦，就两个老人家咧就揽埋一齐咧，就喊到肥啲肥咧吓， 呼天抢地啊！ 呼天抢地啦，就对声都哑埋啊吓，咁我哋觉得咧就评估到当时嘅情况系要介入嘅， 系 要介入嘅，咁啊两个揽埋一齐啦，咁点样去做咧？同佢讲唔到嘢噶， 系啊系啊，佢、啊、已经佢可能喊到都唔知道你喺度啦， 咁嗰啲 亲 人咧已经系即系点啊吓，叫佢唔好喊啊咁样样， 都冇 乜 用。 我哋得到佢啲亲人同意啦，就我哋可以即系咁样介入嘛，咁佢亲人梗 系 话好啦，咁啊于是咧就话点咧啊，咁我哋首先要分开佢先有得做噶嘛，吓揽到埋一齐，你同佢讲乜嘢都听唔到噶啦，咁我哋点样咧就系我哋两个人，一人咧就即系拍住佢膊头啊吓，咁啊就。同佢讲嘢啊，希望佢注意喺我度，系面对我啊，而嗰一位咧就面对嗰位啊，跟住咧就伸人收埋啲啊，吓咁啊吓，咁啊变咗用个手指隔开咗佢两个啦，咁佢哋两个都黐埋嘅，跟住我脚啊摄埋去佢哋嗰度啊，咁我哋两个人一齐摄咧，夹硬咧 就 分开个， 将佢拆开佢啦， 系啦，系个一路做嗰时一路同佢敲啊， 哦， 一路做一路同佢敲吓。 OK， 吓一路做一路，好，吓咁呢个就最经典啦。咁啊就最后咧，佢哋都会平静翻落嚟啦。吓咁啊就亦都当然当时嗰刻咧系急救咧就做唔到咧，就啊你嗰时几多分啊，而家几多分 做唔到 噶啦， 系 吓。不过终于佢见到佢舒服翻啦，吓咁啊就咁我哋咧就点咧？睇望我自己双手，口水鼻涕起晒双手。 即系佢哋嗰啲系嘛？哇！ 系啊，吓咁点算咧？灾区嗰度咧系冇晒水源噶啦。 系啊， 系啊。 咁点算啊？止步或者系信？ 咁、哦、我哋有准备嘅。咁我哋啲拍档咧就扭樽啲矿泉水啦，啲水樽咪洗啊，洗手啦，洗手跟住之后咧就攞啲湿纸巾出嚟抹啦，抹完之后咧就攞啲消毒啫喱嚟做消毒咯。 OK， 啊咁都好吓，都有准备。咁我想知道啦，你头先提到咧，你喺内地都做呢啲心理培训嘅，我都想知道咧喺内地嗰种嘅佢哋嘅心理，你培训嘅系啲乜嘢嘅人噶？ 視乎佢係一間乜嘢嘅機構揾我上去嚇，咁、啊、如果係咧，即係有學校啦，有政府機構啦，有公司啦嚇，咁、亦都係有啲培訓嘅公司嘅嚇，咁 啊就視乎佢哋嘅需要而我上去就做佢想要我做嘅嘢。 佢通常佢會要求你培訓佢哋啲乜嘢咧？ 通常佢哋知道我嗰個嘅即係專長就係做情緒減壓。即係快速嗰種嚇，咁我就去，譬如頭先我 先講 個 tapping 其中一種啦嚇，當然仲有好多種嘅嚇，譬如仲有眼動啊，仲有音叉啊、輕啊嚇，咁啊都有可能性嘅。 佢哋對於咧情緒急救或者係心理方面嘅嗰啲嘅知識咧，你覺得係點樣樣嘅一個狀況嚟㗎？ 哦，比香港更加落後啦。 佢落后嘅意思即系点样样？ 即系冇呢个意识啊！ 完全冇嘅， 冇嘅，好少嘅吓。近期好咗啲，就都系2008年咧，汶川大地震之后咧，咁啊就即系点啊？就系、是、多咗心理咨询师出现咗喺个灾场嗰度啦。咁、所以咧，系透过呢啲新闻啊，先知道有心理咨询呢样嘢啫。 哦，佢哋之前唔知道噶，完全。即可能佢哋落後都未必知道，原來心理係可以有一種治療嘅。 如果真係好唔掂啊，咁咧佢哋咧就唯有入醫院咧就精神科藥噶啦，食。 哦，再严重啲咧，就入精神病院噶啦。 哦，即系佢哋咁而家喺大陆嗰个状况咧，佢哋即系精神病可以理解啦，系咪？即系 神经病咯，成日都所以又俾人闹咧。神经病咧就系 佢哋叫佢哋个 term 系叫神经病 吓，咁咧就。咁啊，闹人咧就都好负面咯，即系所以佢哋对一啲情绪嗰个嘅感觉都系负面噶，所以通常咧都系一样啦，都系唔好俾人知道咯。 哦，系嘛？ 系啊，系啊，所以我哋通常去到咧就唔讲系精神啊、情绪啊，我哋只讲压力咯。 哦， 压力因为中性啲咧，就容易接受是是啊。我哋城市人 即压力 嘅定 名 系 啲乜嘢 系 嘛？ 咁我哋就讲压力咯。 即系同佢讲心理，讲情绪嗰啲，佢可能觉得就唔系啲唔好嘅嘢。 系啊， 佢就可能会抗拒你咁样。 系啊，咁所以讲压力咯，吓吓咁啊，咁 啊就技术上嘅，咁我咪教其中一种即系受手法啦。 系啊， 又或者咧系教佢哋做一啲嘅静修内观啦，亦都会有啲吓，咁 啊就透过一啲嘅即系冥想啊， 佢哋嗰啲会唔会觉得神化咧？如果佢对于冥想， 一啲人 吓， 佢哋神化得嚟就好神化嘅，所以佢 即系嗰啲就已经系去到可能唔知啊，即系拜神啊，定系点？ 满天神佛啊， 满天神佛嗰啲 好犀利噶都。 例如咧，会系点样样噶？ 啊，譬如话佢哋系啲。道士啊和尚啊佢哋即係点啊出嚟讲嗰啲嘅即係一啲嘅即係你嘅情况啦，即係当然我唔識讲佢哋啲嘢啦，咁 啊就打斋啊念经啊都係好经常有㗎。 哦，即系中国传统嘅嘢嚟嘅，即係未至于去到标童啊上身啊。 好多好古灵精怪佢哋， 即系总之乜嘢都有嘅。 系，即系佢哋解决唔到，又唔想去睇医生，又唔会揾心理咨询师，因为亦都唔识去揾，揾咗都唔掂吓，咁所以咪就 唯有就求神拜佛啦，即系就向住另外一啲嘅方向，即系等于同我哋以前即系旧时代香港或者系以前嘅中国人。其实都好相似啊，即系佢哋都冇心理。 所以而家佢哋瑜伽啊，佢哋而家啲冥想咧都流行噶，佢哋都吓咁。所以有时我会都会同佢哋一齐咧做一啲嘅即系冥想啊、观想啊、静修啊呢啲咁嘅方式咧去平静自己。 嗯，可唔可以咧简单介绍一下咧？即系除咗 EFT 啦 ，Emotional Freedom Technique， 即系中文系叫做情绪释放。技术系咪呢一个之外咧，仲有冇一啲咧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仲有冇啲其他急救方法可以俾听众知道啊？ 咁 EFT 咧就直接头先讲名啦。咁我通常咧就将佢咧就将个意译嘅 系 吓吓，咁啊就将叫做咩啊？情绪即系点啊？穴位轻敲释放技术。 OK 吓， 咁啊即系咪意译就我觉得就更加容易明白，因为我觉得咧穴位咧，系我哋中国人又容易接受嘅，因为我哋有穴位呢个概念啊嘛。 系你，佢哋可以理解得到 嘅。吓，咁另外一啲咧，我又经常会用咧，就系有一个叫做眼动啦，眼动嘅情绪嘅纾解方法啦，就好简单啦，叫 EMDR 吓 ，EMDR。咁啊，佢哋嗰个嘅做法咧，就系眼碌碌睇住个眼，咁啊扫下扫下，同头先 EFT 嗰个咧异曲同工。 哦，系啊，净系咁扫嘅啫。 系啊。系啊，吓咁啊，当然有少少都有唔同嘅分别嘅。 好似有啲晕，我唔知道，可能我自己要。 眼系会攰嘅， 会嘅系嘛？ 会攰，系容易更加容易攰嘅。 哦，有冇分上下左右咁样噶？ 有啊，水平啊，上下斜打斜啊，圈啊，逆时针、顺时针啊，咁样样都有唔同嘅手法嘅吓。咁嗰个都好快噶，就系 系嘛吓。好啊，咁啊好有趣嘅，咁啊我哋第二节就嚟到呢一度先啦，咁就转头咧，我哋就再同 Edmund 仔咧就再倾下偈啊。 好。